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春眠冬天你已经不在，我的心空出了一块，很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回忆一直是记载。 Listen to one，听到了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在这个周期为大家推荐的一首首的真心创作好音乐，有没有让你一耳倾心的作品呢？欢迎大家来到新浪微博搜索话题井号 Listen 二十一井号，进入我们节目的话题，与我们24小时随时留言互动，一起分享，一起乐评，下载听听 FM 进行在线收听和广播回放。来自于佳韵的夏洛。 想起了人海中曾相遇你的路口，给你讲过的我无聊的冷幽默，你总笑个没够。我可以讲更多，我们被困在无尽的世界的沙漏，天真的以为我们总能够顺势逃脱，真羞动，傻傻的把你搞丢，总做不该做的梦，追着握不住的风，黑暗中的我与你一起失踪，暗淡的星球容不下我的执着，可我却硬要撞破头。 来自于佳韵的这首歌曲，在我们的浪潮Listen to One的周期曲目当中的推荐。那同时呢，最近看到了很多的社会新闻，也会想说愿每一个迷失在人潮中的那个亲爱的他，都可以快快回到家的港湾，回到爱的港湾。在16:25，你一定要相信哈，一定有一个人或是有几个人都在追寻着你的下落，无论是亲情、友情、爱情，只要努力，只要有坚信，一定可以找到他。

界，逼我自己时光倒回，要美梦永远远离心碎。我抱着你，我吻着你，我笑着流泪，我不懂回忆能如此真切，你又在我的眼眶决堤淹水，爱不是离别可以磨灭。我除了你，我除了风，我没有后悔，我一哭全世界为我落泪，双眼用泪去感觉你的包围。嘿嘿，我除了你，我除了风，我没有后悔，我一哭全世界为我落泪， 再冷的没有你的不觉， 我闭上双眼用泪去感觉你的包围。 听到了这个复古的编曲哇，会觉得光阴似箭，但是呢这种美好美妙哈、就如同歌名一样，美梦成真，愿每一个收听浪潮的你都可以美梦成真。这里是 FM97.4， 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麦同学。 Cause it's down to me to heal. Only words that I spoke in my head, from the pain that I closed and I fed. And I can't wait till I look at you. All I see is love. Cause I'm tired of trying to hurt you.像是绕着霓虹转的演唱会， 每一次想开口，但不如保持安静，给我一分钟专心好好欣赏你的美，幸福搭配悲伤，同时在我心交叉，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付出的爱收不回，欠你的我不能给，别把我心也带走去跟随，每一次和你分开只剩了悲，痛是在我心交叉，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付出的爱收不回，变成你的我不能给，我才明白爱最真实的味，每一次和你分开只是被你打败，每一次放弃你都温柔，痛苦难以释怀，每一次和你分开，每一次 kiss you goodbye， 爱情的滋味此刻我终于最明白。 King Long 先生， 2018年的 Kiss Goodbye 的 Live 版本来自力宏，16:42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正在直播中，在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里面， DJ 麦向各位问好，小周末快乐。 미안해미안해하지마내가초라해지잖아빨간예쁜입술로어서나를죽이고가나는괜찮아마지막으로나를바라봐줘아무렇지않은듯웃어줘네가보고싶을때기억할수있게나의머릿속에네얼굴그릴수있게널보낼수없는나의욕심이집착이되어널가득고혹시넌나때문에힘들었니아무대답없는너바보처럼왜너를지우지못해넌떠나버렸는데너의눈코입날만지던네손작은손톱까지다여전히널느낄수있지만꺼진불꽃처럼타들어가버린우리사랑모두다너무아프지만이제널추억이라부를게사랑해사랑했지만내가부